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，这个玉乐也搞不成了，他就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，对周官正说呀，你做得好啊，你做得对，我已经反悔了，不用女乐了。嘿，周官正听到后啊才回家睡觉，真是千古奇谈呐、啊！这皇上口谕还不行，居然还要亲自出来道歉。我们在这叹服这个书呆子的同时啊，不也应该钦佩他的勇气和正直吗？大明朝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持原则的人，才能够延长200年长盛不衰。应该说朱元璋搞的这个监察制度是相当的不错，但请注意啊，如果你不是13道御史，也不是6科几十中，不属于言官，可千万别多嘴，不要看着这言官呐、啊、在皇上面前摆威风，你也跟上去来两句，嘿，不砍了你才怪呢，言官敢这么做那是有悠久传统的，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，这些人呢、啊，不管具体事情，他们的任务呢就是提意见，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，不杀言官。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，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，言官在下边说皇帝的不是，一点也不给皇帝留面子，还洋洋自得，很有点儿你能把老子怎么样，哎，这个气魄。而皇帝呢只能在上边一边听一边是咬牙切齿啊，想着明天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。哎，这言官呢、啊、确实威风啊。上面说的这个故事呢，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言官的权力和威严，列出此故事呢，还有一个目的。大家呢也可以看出，这件事情中，周官正做得过分了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太较真儿了。皇上有很多事情，你把女乐拦住了，皇上也传口谕表扬了你，这就足够了。非要皇帝出来跟你说清楚，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时间和耐心呢？朱元璋是制度的制定者，所以他要做榜样。但后来的皇帝呢，天刚亮就让他起床顶风寒出来和你说清楚，就算再好的脾气啊，也会被这些御史惹火的。可见呢、啊，御史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将来的发展方向会出现一定的偏移，我们将在后边看到这股偏移的力量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。那么演员到齐了，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戏是怎么开演吧。先说一下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，他被朱元璋引为第一功臣，于洪武3年被封为韩国公，这是很了不得的。因为当时朱元璋一共只封了6个公爵，其他5个人分别是徐达、常茂，常茂就是常遇春的儿子，还有李文忠、冯胜、邓禹。大家已经知道了这5位仁兄是有多么的厉害。他们都是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，而出人意料的是，李善长排位居然还在这些人之上，名列第一。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。相比之下，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，却只被封程一伯。耐人寻味的是，他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，年俸只有240石，而李善长是4000石，多出刘基10几倍。后人往往不解，刘基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在很多重要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， 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？其实只要仔细想想，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的。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，李善长是他的老乡，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，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，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。相对的，刘基是一个外乡人，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他还要准确。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，朱元璋想到的他也想到了，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想到了。换了你是皇帝，会容许这样一个人在你身边吗？而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，而是权谋之策，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，外加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，朱元璋时不时就想起他劝自己不要去救韩林儿这件事儿，谁知他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来这样一手呢？不杀他已经不错了，还想要封赏吗？刘基一生聪明，但也疏忽了这一点，这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。洪武元年，双方第一次交锋，当时的督察院机构是仿照元朝机构建立的御史台，刘基的官位是御史中丞，也就是说他是言官的首领。我们前面介绍过言官们的力量，此时的优势在刘基一边。引发矛盾的导火索是一个叫李斌的人，这个人是李善长的亲信，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，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。此时啊，正好朱元璋外出，李善长连忙去找刘基说情，刘基是软硬不吃，不但不买他的账，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。朱元璋大怒，命令立斩处死李斌。不巧的是，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，他虽不敢隐瞒，但也怒不可忍，他明白直接找刘基求情是不行了，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，他想了一个借口，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，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。他找到了刘基，对他说，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，先生熟知天文，此时不应妄杀人吧？李善长可谓老奸巨猾，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，以此为借口，如刘基坚持要杀李斌，大可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。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，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。然而刘基的回答是，杀李斌，天必雨。李斌就这样被杀掉了。李善长被激怒了，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。刘基敢说这样的话，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，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，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。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，过了很久也不下雨，等到朱元璋一回来，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爆发了出来，他煽动很多人攻击刘基。朱元璋是个明白人，并没有难为刘基，但刘基自己知道这样是待不下去了，于是在当年的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。临走时正值当时朱元璋头脑发热，想把首都建在凤阳， 同时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。刘基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，首都建在凤阳是绝对不行的，而北元还有很强的实力，轻易出兵是不妥的。后来事实证明他又对了。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，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，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，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，我是明白人，不会亏待他的。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。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杨宪。杨宪是刘基的死党，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，接任了御史中丞，准备对淮西集团的反攻。这位杨宪也不简单，他韬光养晦，扶植高见贤等人，并利用言官的力量不断收集李善长的把柄，并在朱元璋面前打小报告，说李善长无才无德，不能委以重任。朱元璋不是蠢人，他知道杨宪说这些话的目的何在，开始并没为之所动，但时间长了，他也慢慢对李长山有了看法，对李长山多有指责。11月，他召回了刘基，并委以重任，淮西集团全面被打压，浙东集团眼看就要成为胜利者。李善长十分忧虑，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靶子，一定要学刘基，找一个代言人。但这个人又不能太有威望，要容易控制。于是他看中了胡惟庸。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选择最终让他踏上了不归之路。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，他很早就追随朱元璋，却一直不得意，总是干一些知县之类的小官。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在得到李善长的首肯后，他成为了淮西集团新的领袖。这场斗争最终将在他手中结束。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，事情又发生了变化。由于刘基这个人言语过于直接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没有沟通技巧，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说他的坏话。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，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。这一天呢，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，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和谐，双方呢开始拉家常。就在气氛逐渐融合的时候，这个朱元璋突然变换了脸色，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，如果换掉李善长，谁可以做丞相呢？刘基十分警觉，马上说道，这要陛下决定。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，他接着问，你觉得杨宪如何呀？ 这又是个陷阱，朱元璋明知杨宪是刘基的人，所以先提出此人来探视刘基。刘基现在才明白，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，如果稍有不慎，就会人头落地。他马上回答， 杨宪有丞相的才能，但是他没有丞相的气量， 不可以。但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，朱元璋接着问，那 汪广洋如何？这是第二个陷阱。汪广洋并不是淮西集团的成员，朱元璋怀疑他和刘基勾结，所以第二个提出了他。刘基见招拆招，回答道：此人嘛，很浅薄，我看不可以。朱元璋佩服地看了刘基一眼，这是个精明的人啊。他说出了第三个人选，胡惟庸如何？刘基喘了口气，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准确的判断。胡惟庸吗？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，但将来他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。说完这句话，刘基松了口气，他以为考验已经过去了，但他错了，下一个问题才是致命的。朱元璋终于亮出了杀招，他用意味深长的口气说道：我的相位只有先生能担当了。大凡在极度紧张后，人们的思想会放松下来，刘基也不例外。他终于犯了一次错误，而这次错误是致命的。他没有细想，回答道：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，但我这个人嫉恶如仇，皇上慢慢挑选吧。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合适，自居丞相之才不说，还说出所谓嫉恶如仇的话。如刘基所说，谁是恶呢？刘基的昏劲儿还没有过去，又加上了一句话：现在的这些人在我看来并没有合适的。朱元璋就此与刘基决裂。至此之后，刘基不再得到朱元璋的信任。他虽明白自己地位不如前，但依然坚持在朝中为官，为浙东集团撑台。但朱元璋不是那么好打发的。洪武三年，朱元璋亲自下书给刘基，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：你年纪这样老了，应该在家陪老婆孩子，何苦在这里陪着我呢？这意思就是我要炒你鱿鱼，走人吧。刘基只好回到了乡下。这时浙东集团的另一干将杨宪失去了刘基的帮助，很快被淮西派排挤，本人也性命不保，被胡惟庸找个借口杀掉了。在这场斗争中，淮西集团最终大获全胜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你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真好听。

与洛阳人爱写诗作画一样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白居易也是一个很有品味的茶客，自称是别茶人。他始创的六班茶在朝廷中极负盛名。诗人阮元在《已有正月念日学海堂茶饮》一诗中，就曾对六班茶进行过高度评价：如是有林真古茂，文人同院最清华。六班千片新芽绿，可是春前白富家。据考，白居易做江州司马的时候，闲暇无事时曾开垦荒地，自己种植茶树，其茶园就在香炉凤仪爱寺旁的茅屋后。一天，病中的白居易收到四川中州刺史李轩寄来的一包新茶，品后欣喜莫名，顿感病情好转，随赋诗一首：故情周匝向交亲，心明分章疾病深。红纸一封书后信，绿芽十片火前春。汤天少水先济人，莫下刀归脚取尘。不济他人先济我，因缘我是别茶人。由于白居易喜好饮茶，他的朋友们就不断地给他邮寄茶叶。他在九江任上时，先后给他寄过茶叶的人不在少数。这些人中有中州刺史李轩、常州刺史杨于清、工部侍郎杨慕朝等。白居易每每收到新茶，就不禁睹物思人，在他的诗中也有所体现。比如不见杨慕朝，谁知其中味。唐元和十五年，即公元820年，49岁的白居易由中州刺史任上受诏回到长安，拜为尚书司门员外郎。此次长安任职期间，白居易在忧国忧民的同时，亦诗酒交友。某日与多位朝官聚会时，白少傅请出自家茶师密备茶叶以享诸位，赢得满堂赞誉道：乐天此茶，文可消燥，武可清火，朝堂六班皆相宜也。从此大家把白居易的香茶称之为六班茶。此后六班茶随着白居易传遍长安后进入洛阳。白居易十分珍视其独特的烘焙技艺，不断琢磨，使其日臻完善，成为健胃醒酒消困解乏的知名饮品。唐代时有一部记录逸文趣事的文集，叫做《云仙杂记》，其中记载道：白居易的好朋友中唐大诗人刘禹锡，由于饮酒过量导致身体不适，愧菊苗鸡卢浮作换取乐天六班茶。白居易六班茶的名气由此可见一斑，纵使好友也要以物交换。白居易任苏杭二州刺史时，就茶叶的甄选与烘焙与当地及福建茶师多有交流，时常邀约朋友吟诗饮茶，尤其经常与灵隐寺的韬光禅师一道集权煮茶，笑谈古今。在杭州，他继续将六班茶的质量与特色推向极致，所雇用茶师非常挑剔，非有文化者不可担当。晚年的白居易由重饮茶养生，携手池边月，开襟竹下风，驱愁之酒力，破睡见茶功。居处东西街，年延老少同，能来为伴否，衣上做渔翁。老来齿衰咸橘酸，病至肺渴绝茶香。由此可见，六班茶已经成为白乐天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饮品。唐朝至今已逾千载，白氏后人与宝绪族谱一样，代代珍存祖上秘方。 白氏六班系列茶香气馥郁，口感绵长，为黄河流域仅有的特色香茗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白居易早年在洛阳的故居育才里，就是白氏先辈在洛阳的居住地。白居易的曾祖父白温在大周朝做官时，大约在公元700年左右就在此居住过。后来白居易的祖父白黄在任洛阳县主簿时也在此安家，并在此娶妻生子。白居易的父亲白继庚及几位叔父已当在此生活过，这里就是白居易在洛阳的老家。白居易的祖父白黄在河南府巩县令连任三考时，才把家从洛阳搬到了新郑县。唐大历七年，白居易在新郑东郭宅出生，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。自唐建中二年，两河地区多叛唐独立，为躲避战乱，他的父亲白继庚把全家迁到了徐州别驾任所附近的府里，就是今安徽宿迁市府里集。自此到整个青年时期，白居易都是在府里、江南、襄阳、洛阳间颠沛流离，而洛阳的老家都是其东来西去、南去北往，或落脚或暂住的避风港。到了洛阳就到了家，那里还有他的几位长辈和同祖兄弟。在洛阳家中，他可以得到长辈的关爱，他可以和几位兄弟居则共备而寝，出则连骑而行。白居易疲惫的身心在这里得到了温暖和抚慰。长庆四年，即公元824年五月，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，不想回长安那个是非之地，他想在洛阳买一块宅地安度晚年。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在洛阳吕道里，也就是今洛阳市东南赵村东狮子桥一带，买下原散骑侍郎杨平的旧宅，实现了他但道五庐新变族的夙愿。白居易把吕道里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，但仅仅过了一个冬天，次年三月，白居易又改授苏州刺史，一年后因坠马受伤和眼疾告假免郡事。白日驾满再次返回洛阳，不过这次在洛阳仍未停住脚，随后到长安做了一年的秘书监，一年的刑部侍郎。大和三年，即公元829年，58岁的白居易终于再次求得分司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四月末，白居易回到了吕道里，自此再也没有离开洛阳。白居易为什么老爱东都孜孜以求呢？一是他厌倦朝中的党争，力求远祸以避害，洁身而自好。二是洛阳是东都，这里有许多白居易的同僚旧友，如裴度、牛僧孺、崔玄亮、刘禹锡等也家住洛阳。这里的人文环境下归府里等地不可比。三是洛阳自然风土条件好，尤其洛阳里房园林毗连，方印家木，依水纵横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都城风土水木之盛在东南偏，东南之盛在吕道里。四是白居易青年时代就家居洛阳，对洛阳有着一种特殊的乡情乡恋。他在诗文中常用归洛一词，说明他早就把洛阳当成他的家乡，盼叶落归根，寄魂归故里， 晚年也就把洛阳作为退老之地了。白居易在青年时代就喜欢游览山水，现在到了河山拱带、形势甲于天下的洛阳，更是如鱼得水。朝出暮归，饮酒作诗，在河洛大地上，白居易率性自在地生活着。有时他和李仁舒等朋友一起出游，风光饮步，酒开筵，宋老萧春，松落间，朝踏落花相伴出，暮随飞鸟一时还。有时他独自让家仆驾车到野外游玩，沿途经过村庄巷道，只要看到人家院子里花树长得鲜艳可爱，也不论贵贱亲疏，叩门而进。赏完后与主人聊聊天，喝上一杯茶，然后起身告辞而去。他有时在洛阳城里游览，那时东都洛阳城内的名胜星罗棋布，洛河两岸就有上阳宫、神女圃、波月、魏王堤、天津桥、姚娘堤、窦亭等名胜。洛阳城中的景色赏完遍了，他就和朋友们去邻近的地方踏青赏秋。他曾两游嵩山，三游纪元王屋，偃师的玉泉山、王子敬庙、福昌的女儿山、三湘、喷玉泉等地也都留下了诗人的足迹。他游山弄水携诗卷，登山临水咏诗行，秀丽的山水让他留下了千古的美文。但白居易更多的是到龙门香山寺游赏。他在《修香山寺记》中说，洛都寺郊山水之胜，龙门首焉，龙门十寺观游之胜，香山首焉。在他的诗歌里有几十首记述他和朋友们醉游龙门香山的诗文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，从此结缘香山寺。他经常乘一小船从建春门出发，沿伊水逆流而上，使龙门入香山。诗人坐在后舱，或低吟或长啸，吸引来两岸行人好奇的目光。香山寺二绝就是在这小船上吟成的。香山寺二绝道出了他同香山寺非同一般的缘分。其一云：空门寂静老夫闲，半鸟随云往复还，佳酿满瓶书满架，半移生计入香山。其二云：爱枫岩上攀松盖，恋月潭边坐石棱，且共云泉结缘境，他生当作此山僧。白居易钟爱香山寺，面对当时香山寺衰微破败的景象十分痛惜。寺中楼亭、殿堂、佛龛因年久失修，有的倒塌，有的开了天窗。他下决心一定要修复香山寺，但一时苦于没有资金而不能动工。大和五年，即公元831年，白居易的挚友武昌节度使元稹在武昌任所得了疾病，弥留之际，他助家人托白居易为其撰写墓志。元稹死后，他的家人来到洛阳，跪拜在白居易面前，讲述了元稹临终之言，并呈上价值60-70万钱的绫子、银鞍、玉带等。老友中年早逝，白居易睹物思人，悲痛万分，一口答应文不当辞，尽快写好，但润笔费是绝不能收的。 推辞再三，袁家坚持留下钱物。白居易心情渐渐平静后，想到往日在长安时，他和元稹一起与佛家弟子有过交往，在佛寺诵过经，发过愿。现在把这笔钱物布施给香山寺，作为修缮香山寺之用，倒也是待老友还了愿，是一个一举几得的好事。对得起佛祖，对得起老友，也为香山寺展现往日的风采出了大力。有了这笔资金，再加上其他佛家弟子和居士们的捐赠，香山寺的修复工程于大和六年五月初开工。经三个月的紧张施工，寺内所毁之处都得以恢复，并且粉饰彩绘一新。修复后的香山寺再现了观塞之气色、龙潭之景象、香山之泉石、石楼之风月。八月一日，白居易欣然命笔，写下了《修香山寺记》一文，又写了《重修香山寺壁题二十二韵》以记之。八年后，开成五年九月，年近七旬的白居易不顾身患疾病，又促成香山寺建成经藏堂。堂东西间辟四窗至六藏，藏新旧大小成经律论集凡5270卷，又作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，并刻石记之。十一月又把他在洛阳的800首诗作结集《落下游赏宴集》10卷藏于香山寺经藏堂。白居易晚年在洛阳期间，他的挚友元稹、刘禹锡等先后辞世，诗人的精神受到一次次打击，使他的心灵倍感孤寂。然而他又必须面对现实，寻找摆脱孤寂的方法，所以他一是继续坚持斋戒，在家出家，追求宁静致远；二是重新结交了一些老年朋友。会昌五年3月21日，白居易在吕道里举行上敕之会，当时有7位老人，年龄加起来有570岁，他们既饮酒赋诗，又唱歌跳舞，好不热闹。其年夏日，又有2老，即洛中遗老、136岁的李元爽和95岁的儒满僧欢聚在香山寺。白居易请来画师，给每位老人都画了像，图又附写上他们的诗作，此即当时和后世美称的《九老图诗》，为后世的文人墨客所仿效。宋朝的文彦博、富弼、司马光等13位朝中高官和各界精英社会名流，效仿白居易九老会，组成洛阳蝶英会。历代的艺术家们曾用国画、玉雕、彩瓷绘画等形式再现九老图诗。晚年的白居易虽然远离官场，隐居香山，但仍然记挂着百姓的冷暖、苍生的疾苦。龙门一水的南边有一段长约10里的河滩，当地百姓叫它八节滩。这里礁石密布，水流湍急，过往船只常触礁遇险。为了能平安度过，船夫们不得不下水推船。白居易常来龙门游玩，看到寒冬腊月里船夫们还要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推船，心中十分不忍。但他年事已高，单凭自己的能力是无法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的。后来他看到悲智和尚也有此意，就和悲智和尚一起倡议民众贫者出力，仁者施财。他倾尽家财，悲智和尚带领众人炸掉礁石，疏通险滩。那年他已经73岁了。险滩被疏通后，看到河面上来去自由的船只和那一张张轻松的笑脸，白居易十分高兴，一口气写了2首《开龙门八节滩》诗，还写了一篇序言，记述这件事。 疏通巴结滩两年后，就是会昌六年，公元846年八月，白居易与世长辞。临终前，他遗嘱“不归夏王归，葬于香山如满之侧”，想永远与洛阳山水为伴。三个月后，家人依照他的遗嘱，将他埋在龙门东山香山寺北侧琵琶峰如满法师的灵塔附近。圆形的墓冢前竖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几个遒劲大字：“唐少傅白公墓”。墓侧还有一块石碑，是河南尹卢珍亲手抄写并请人篆刻的《醉吟先生传》。从此后，龙门东山琵琶峰变成了文人墨客及洛阳百姓经常游访祭拜的地方。如今，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位伟大诗人，人们在琵琶峰上对其墓地加以扩建，建成了具有唐代风格的纪念性园林建筑白园。白园庄严肃穆，质朴典雅，依山筑房建亭，高低错落，峰回路转，曲径通幽。白园每天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到此参观瞻仰，缅怀诗人伟大的一生。祭奠的人人一代代离去了，但山下滔滔的伊河水和山对面的庄严的佛龛陪伴着诗人不朽的灵魂，在中原大地上绵延了一年又一年。 策马时过了西，是明月如北邙山无前途，尽是旧墓。远行客悠悠归，怎料故人可以想，早已忘却报家回。寒食离家，谁家玉笛孤单，一饮酒。